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在艰泥泥战斗到底， 横跨廿载，癫狗照吠，癫狗日报电子版终于面世了，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一陣時同大家見面，今日好多謝 Dennis 啦，佢又係義務上嚟做替工啊。個原因就係因為 William 咧就喺烏克蘭嚟噶。 哦，好開心喎，見佢。 咁你如果透過替工，你可唔可以講下佢講嘅説話咧？ 佢講嘅説話嚇，即係佢影咗咩相？ 唔係影咩相嗱，你可能你冇睇啦。佢一開頭咧，佢就會講一句説話咧，就係、是哦、世界局勢。瞬息万变，一周时事 又同大家见面， 系嘛 ？OK， 唔好讲，唔讲，你就系 提供啊，提 供冇办法。OK， 嗱，今日咧亦都系同平时一样啦，就相当之多话题嘅。吓，我即系做礼拜五做呢个节目，我真系即系越嚟越觉得系系比较容易嘅。 其实个时间都好，即系到周末好似特别多大事爆出嚟，同埋呢日去做 conclusion 都唔错。 系啊，嗱，如果譬如你冇咩特别嘢咁，你咪可以终结综合一周嗰、那个即系局势咯。咁 但系我哋综合一周时事， 我哋从来冇啦。个原因好简单，就系因为去到礼拜五咧，唔知点解咧，硬系。系嘢多到你讲唔晒， 真嘅，即系头先同台长之前讲定嗰啲嘢，即刻又话转，因为真系礼拜五硬系特别多嘢， 特别多嘢多。系，如果你礼拜一大镬啦，礼拜一你就唔汤唔水咁样吓，讲上个礼拜嘢又唔系，嗰个礼拜又未有嘢发生。咁今日究竟发生咩事呢？就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大概两三个钟头咧，就法国咧就南部一个小城市咧发生一个恐怖袭击啊。咁嗰个死亡嘅人数咧就。而家會上升嘅，因為佢而家係有 hostage，即係所謂劫持人質事件。咁睇落牌面咧，佢哋就話咧，就因為2015年大家記得喺巴黎嗰陣時已經發生過個恐怖襲擊噶嘛。佢哋而家咧就要求咧，即係嗰個劫持人質嘅人咧，就要求咧去釋放嗰班而家因為恐怖襲擊而被監禁嘅人士， 定係你指個恐怖襲擊係嗰個貨車撞嗰單啦，定係巴黎嗰單？ 巴黎 嗰單。 而家講啊，2015年巴黎嗰、那個 okay. 應該係好大單，最大單嗰單嘢嚟㗎啦。咁如果你睇牌面咧，即係而家都 係一個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啦。但係咧，我估都係應該係嗰啲即係伊斯蘭嗰啲恐怖分子嚟嘅，即係睇牌面應該係啊。如果唔係，佢冇理由要求釋放嗰啲即係恐怖分子咯。好啦，嗱，咁而家呢個問題咧，咁啊俾阿 Dennis 發揮下啦。嗱，我哋就一路講咗咧，法國喺歐洲咁多個國家，佢發生恐怖主義嗰個機會最高嘅。你去過嘅咩？我未去過。 嗱，其實我就未去過法國，但係都識唔少法國朋友啦。咁其實呢個國家都，我諗即係成個歐洲咧，係得法國人先最可以講到呢句嘢：平等、自由、博愛。即係你知法國大革命其實嚟自呢個地方啊嘛。咁我認識嘅法國人就係、是、有時佢哋明知個世界幾咁殘酷，佢哋都會用即係嗰個好浪漫嘅嗰個主義啊，去對待每一件事，包括移民問題。咁其實我即係有時同啲法國朋友傾下偈，咁大家都知道上年年初有嗰個總統選舉啦。我話喂，你覺得馬克龍好定係Le Pen 好啊，佢話梗係馬克龍啦，你係咪傻噶 ？Le Pen 喂大佬，佢好 extreme 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個係好正常 conservative 嘅人，佢哋就會真係用 extreme 去形容咁樣。 咁美國都 extreme 啊，而家呢個總統。 我覺得美，但係其實我覺得你選 嗱美國總統佢咪選咗個 extreme 嘅出嚟。 但係我成日覺得即係 Donald Trump 出嚟，其實係歷史嘅必然嚟嘅。即係喂大佬，你係啱唔啱先？你 高 真係忍唔住太癲。 唔係呢個總統好唔好嘅問題。是大家對個現狀已經 fed up， 你同埋你睇埋，你奧斯卡嗰啲咁嘅頒獎典禮，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其實 那個就是有少少左右之爭， 真 係 係 咯。咁同埋 唔係佢去到奧斯卡就冇左右之爭嘅，淨係左嘅啫，即係右右嘅都唔輪到，輪到你喺度講。 但係其實我覺得廣告牌殺人事件咧，裡面都有少少影射嗰啲左膠。我自己睇到 好視乎你自己點去詮釋啦。咁但係套片本身就相當之勁嘅，係 啊，好大。 咁我哋講翻而家呢個即係城市啦。呢個城市我就唔係太熟悉嘅，但係卡卡桑我就識啦。咁Toulouse 我都認識啦。 Toulouse 係喺係位於圖盧斯嘅東南邊， 東南邊 圖盧斯應該是呢個歐洲太空總署嘅嗰個中心嚟。 咁接壤嘅地方就係大概西班牙， 大概西班牙。 所以有咩冬瓜豆腐咧，閃去西班牙去算數啦。 喺安哥拉嘅上面，即安哥拉一個小國家。 咁但係嗰個中間有座大山嘅嚇，比利牛斯山。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呢單嘢我哋就好難去再詳細講，因為我覺得啲安高型嘅嘢即係少講為妙。你即係發生落去，可能同即係你原本嗰個估計有頗大嘅分別嘅。 而家事實陳述就好啲啦。 係啊，但係起碼一樣嘢，佢就唔會即刻走入去啡低曬所有啲啲，唔理你人質又好，即係騎劫啲人好，佢法國人就唔會咁做嘅，係嘛？咁啊考驗一下佢啲，譬如嗰啲處理突發恐怖事件嘅應變能力啦。咁但係從呢件事件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一貫嘅睇法咧，法國對於伊斯蘭的情報搜集是相當之不濟，歷來這麼多即發生咁多嘢之後咧，好似冇從來冇吸取一個教訓咁樣。 佢哋真係冇，係啊！我最記得嗰次係咪2015年嗰個恐怖襲擊之後，咪好多個多國嘅總理咪翹埋手， 係啊係啊， 我們都是 咩法國人啊嘛， 唉咩咩，我們都是查理，我唔記得咗。喂，總之次次都係呢啲咁嘅做 show。喂，大佬真係 enough is enough， 真 係。啊，頭先你講嘅就係一個漫畫啦，就係嗰陣時佢哋走上去呢家個漫畫嗰、那個。總即係嗰個辦事處嗰度，就即係殺咗好多人啦。 嗰陣時我記得係係咪荷蘭德咯？ 係 奧蘭 奧蘭 奧蘭 奧蘭嚇。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其他題目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咧事實上而家對香港人最關心嘅問題咧就係呢個中美貿易戰會爆發。咁講呢個問題其實已經係多餘，因為已經爆發咗噶啦。咁所以今日第一節條題咧就係睇下你個評價點樣啊 ，Donald Trump。去向習弟表示，今晚開你拖， 哦咁都得，咁我覺得習啊唔係啊呢、這個 Donald Trump 佢上嚟都係打呢啲牌噶啦。 但我哋要回顧一下嗱，佢喺上任之前打電話俾蔡英文啦，大家傾個電話啦，話大家第二輪轉出嚟啦，跟住就咦北京嗰邊問佢話你咪。即係對嗰、那個一個中國嘅承諾有所改變， 梗係 唔係啦咁樣。咁跟住就開始有啲轉變咯，開始擦鞋咯。咁跟住又去北京啦，係嘛？又接待過習近平啦。咁一路睇嘅就係如果兩個人嗰個見面嘅時候咧，就相當之擦鞋嘅， 當然擦啦， 擦鞋。 我哋都係擦鞋添。 當然中擦佢鞋噶。你記唔記得佢揾個孫女唱呢個普通話歌俾佢聽噶嘛？仲有就係習近平都投桃報李噶，就係當 Donald Trump 去北京嘅時候，帶佢去故宮嗰度，直情喺以前皇帝行嗰啲地方或者坐的地方就俾個位佢噶嘛。咁但係問題到頭來咧就發生呢件事啦咁樣。咁呢個我哋第一節咧，我哋會詳細少少去分析嘅。但係最新嗰個喺連 CNN 同埋喺New York Times 都有報導嘅咩咧？就係呢位朋友啦，就叫做 John Bolton。咁佢咧就而家就應該係取代咗原有呢個 McMaster， 成為呢個佢身邊嘅最重要嘅一個近身啊，就係國家安全事務嘅顧問個位。咁呢個人咧 ，John Bolton， 其實我哋以前講過嘅，即係喺呢個節目入邊，佢好幾年前咧，佢就唔係幾年前，大概年齡之前咧，佢就寫咗篇文，一篇短文就喺美國嘅。報章 USA Today， 咁當其時點解我一攞落睇，即係我會即係喺呢度講咧？一篇文就提到一個問題，就係佢建議美國點處理朝鮮半島嘅問題。佢覺得咧就其實呢個北韓政權咧係應該發動呢個戰爭去令到佢消失嘅。重要嘅地方係咩咧？就係佢承諾咧。當然佢冇呢個權威去承諾，但係佢講嘅就係美國應該承諾 就不會長住在三八線以北。 嗯， 原因就是因為呢這個動作呢會引致中國呢是極度的緊張，甚至有可能掀起一個中美之間的戰爭。因為事實上以前是打韓戰的時候都是因為這個原因，就因為麥克阿瑟 的軍隊就越過了三八線，甚至打到鴨綠江，所以中共對於這個是相當敏感的。他承諾了就是即使推翻了現在這個金絲王朝，美國就不會一個駐軍的。至於那個日後那個南北韓統一的問題，交給南即是韓國人自己去處理。咁喺呢個問題上面呢，而家呢喺即係呢啲新聞嘅網站，即係有個傳聞就係話呢，用咗呢個人之後呢，就代表咗美國呢嗰個戰爭嘅意識係提高咗嘅。因為佢係鷹派。咁佢呢個人本身呢，其實我哋以前做生意已經好出名嘅，因為佢好好出名嘅保守派嚟嘅。咁所謂保守派也者，就係對於美國嗰、那個即係世界嘅地位，全球領導嘅地位咧，佢係不容挑戰嘅、特別係而家即係有啲人講就係、是，咦，中國想挑戰呢個美國超級霸權呢個地位喎，咁呢班人就一定唔肯過嚟嘅。但係我覺得咧呢件事上邊咧，用 John Bolton 去取代 McMaster 咧，其實係早有伏筆嘅。個目不唔係喺佢打唔打仗呢個問題上面，最重要就係點解而家佢炒呢個人呢？因為一路我哋都講過，就係 Donald Trump 咧，而家係喺白宮上映緊呢個飛黃騰達，係真嘅。 佢泰勒森係嘛？佢應該月底 Tillerson 月底就 唔好我哋唔好用呢啲譯名，因為即係實在已經搞亂曬頭。我哋即係倒不如 真係唔好意思。喂，講真，我真係有時我原本都好注重嗰啲翻譯，我搞亂曬。 係啊，倒不如講下英文算數啦，因為反正我啲聽眾都聽得明噶嘛。就係原本個國務卿啦。跟他不啱眼啊，甚至有半公開講過話他是白痴啊 ，moron 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喺隔空去咩啦？咁我哋嗰陣時已經講過做唔長噶啦。 moron 啊，低 B 啊。低 B 啊，咁結果就即係搞個零月之後，最直接跪低啦，就而且唔係俾佢走，係踢佢走。直情係上演喺電視節目入邊 ，you're fired。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唔止 fire 一個喎。連續落喎，即係佢最終一樣嘢就揾軍佬去走去即係身邊做幫佢手噶嘛。但發覺一個問題咧，就係啲軍佬一嚟到咧，大家頂佢唔順，要 discipline 佢，要佢做嘢有紀律咧，佢開始係覺得即係限住佢做嘢， 即係叫一個軍佬去管 Donald Trump， 喂，仲得了嘅大佬？ 但係佢之所以有人管，就係因為佢。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整個白宮是亂 Q 曬大龍啊嘛，所以亂 Q 曬大龍是講行政上亂 Q 曬大龍啊嘛，唔知邊個幾時去開會，唔應該開會就嚟咗，應該開會就唔嚟，應該要寫嘢嘅人唔寫，唔應該做嘢嘅人就做咗，即係總之就亂 Q 曬大龍。咁但係一叫到一個人咧，即係執正啲嘢，佢又覺得周身唔自在。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揾 John Bolton 去取代呢個位嘅原因咧，就唔係因為呢個係鷹派。是因为那条原本的人呢就搞到他周身不自在。这个是梁錦祥对这件事的诠释来的。这个诠释呢在美国，即使在美国的主流 的这些评论里面你都找不到的。Okay? 喂，台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美国就是一个 running system， 一个这样的国家。你觉得 Donald Trump 会不会打破这个定律？ 打破了的。 打破了。 全部都打破了。很简单。一個美國總統是不可能是事先不經過 vetting 去自己將自己想到的東西即刻寫上去 Twitter， 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你憑一時的衝動你可以講錯很多東西嘛。以前前大概幾集之前我們講的那本書，就是之所以現在跟這個北韓有起的衝突，大家如果回顧可能不是一些很重要的外交的原則的分歧來的，是講錯嘢嘅咋，即係係 個人嘅因素， 係因為喺個 Twitter 講嘅嘢之後，即係收唔翻解啫嘛。 咁但係歷史即係有時好多戰爭都係由一啲好無釐啦更嘅引起，因為一戰已經係一個好嘅 example 咯。 係啊， 係六條僆仔肥低 咗。肥低咗。咁嗱，你當然係可以好多唔即係詮釋嘅，你可以可能唔同意我頭先講提舉例，頭先你講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原因。因為大家扎行馬，大家諗住就係即係不斷去武器競軍事競賽，但係個 trigger point 本身係意外嚟嘅。 個 trigger point 本身佢諗住射嗰個即係所謂大公雀，第一槍係射唔到，跟住自己熬底，但係跟住點咧？唔知點解嗰個司機揸車翻翻去原本嗰度，佢俾第二槍佢先射低佢。咁歷史就往往係呢啲咁嘅意外造成。咁頭先我亦都可以駁嘅就係話，朝鮮半島嗰個戰爭嘅問題，如果真係有嘅話，佢個原因就係咩咧？就係呢個金氏王朝係發展核武啦，而且俾佢成功發展得到嘛，而其他國家係袖手旁觀嘛，咁你可以咁嘅解釋。但問題就係 trigger 到而家 Donald Trump 同呢個肥仔嗌交，或者即係之後跟住可能有和談嘅話，係啊，五月嘅話咧，咁呢一個原因咧，就如果你而家睇咧，係個 trigger 嘅原因。 但係呢個所謂嘅會面係一個完全冇任何 promise 嘅會面，即係唔會話 冇前提，冇前提 係啦，冇前提嘅會面嚟嘅。 係啊，嚇。咁但係而家即係一旦係咁咧，如果呢個 John Bolton 上就係佢做第三個喺短短之內，即係大概年齡一零零三個月之內第三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有啲人就開始認為啦，就是、戰爭嘅風險咧升高。呢、這個戰爭嘅風險唔係單止喺朝鮮半島，同其他嘅地方都有可能升高，特別係伊朗。咁你話往後點樣呢？咁而家我唔敢猜測住嘅，因為頭先我講嗰個原因就係我覺得 Donald Trump 要換人嘅原因，主要唔係話佢而家即係諗定真係要扎馬要打，而係話佢俾條軍佬管住之後，佢開始覺得唔周身唔自在，佢揾第三個，亦都唔排除 John Bolton 做一排之後咧都俾佢炒埋。OK， 佢做Donald Trump 做咗年半嘅係嘛？ 冇一年三個月啫嘛，一年三個月啫嘛，第三個我揸做事務顧問喎，歷史上未試過㗎。 啊，都好嘢真 係。係啊，即係佢做成個種咁咧，就真係服咗佢啦。 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從觀眾角度睇就好睇， 好睇，即 係真係。 只要唔打到。即係嚟香港就乜都冇，即係唔關我事啊！ 有時睇啲發自內心嘅就真係舒服啲，因為之前即係老老實我啊，即係睇奧巴馬嗰啲嘢， 唉悶到嘔啊 ！Love，I love you， 哇大佬 悶到嘔啊！ 好悶啊大佬，同埋即係你覺得好 hypocrite 咯， 係啊，極度偽善啦， 係。 咁至於嗰個即係今日第一次要講嘅咧，好重要講嘅就係所謂嗰個中美貿易戰啦，因為呢個即係今晚爆出嚟之後就中國方面、北京方面有回應啦。咁但我睇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反而個重點咧就唔單止喺嗰個中美貿易戰嗰度啫，反而係台灣兩法。咁應間會即係趁住第一節嘅時間咧，會講多少少啦。中美貿易戰咧，我有個爛 gag 嘅，咁事先講明係爛 gag 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介意啊。 即係我冇反應，唔好話我。 係啊係啊。咁咧、啊、就爆發貿易戰之前咧，其實已經有啲先兆噶啦嘛。咁當其時咧，就習近平咧就派咗個人去華盛頓，想同佢傾嘅。咁呢個人個名字叫劉學 ，OK， 學即係料嗰只學啦。咁但係佢唔知道一樣嘢，而家華盛頓係英派當道喎。 我真係食咗佢咯。 係啊，所以英遇到學嘅時候，咁你大家諗到係邊個贏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咧就中方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係派咗個人，派錯咗個人過去。 派啲苦啊！ 系系啦，系啊！另外派有个人嘅名叫猎鹰，系嘛？猎 鹰 系咪好难？ 我猎鹰 系咪好难啊？佢 都笑到两句。 OK， 冇介意啊！大家吓，有阵时系要咁样噶啦。咁认真嚟去讲咧，就系呢个中美贸易战咧，系一个结构性问题嚟嘅。所以结构性问题嘅意思就系话咧，佢终有一日会爆发嘅。就因為大家喺嗰個貿易上邊咧係相當之不平衡。對於美國嚟講咧，就係佢盈餘即係中國嘅盈餘太高。咁但係呢個假象嚟，因為後邊嗰個問題就係盈餘咁高之餘，中國係買翻美國啲國債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對於中國嚟講咧，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美國嘅最高科技咧，佢一路唔係咁容易吸收得到，要透過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特工啊。投資啊，先攞到少少。咁佢哋係不斷係想買呢啲嘢嘅，譬如舉個例，譬如 Intel 最 core 嗰啲即係 chips 嘅晶片嘅技術，係嘛？仲有好多嘅，特別係同呢啲軍事用途有關嘅嘢。咁但係美國係唔會咁輕易放呢啲俾你嘅，特別對而家即係對中國越嚟越強戒心啦嚇。咁但係你話Donald Trump 去做呢個動作本身咧，係相當之高調嘅。即使貿易戰爆發咧，其實理論上大家事前係可以傾得比較詳細少少，睇下有冇機會去解決呢個問題。 將呢個問題拖延。但是中國派劉鶴過去或者 Donald Trump 即在現在這個態度是有一個很近期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講了，而我也都講過，他覺得比習近平先過去。所以這個線的意思就是剛才我們一提，咦 Donald Trump 初來想冧你喎，落足鞋又跟你擦鞋，不外乎一兩樣東西，其一就是你在朝鮮問題上面出少少力，其二就是為你做些手腳都令到即係 Donald Trump 喺嗰個經濟政策上面即係比較易過啲啦。舉個例，譬如話，咦，美國即係能夠嗰個貿易嘅赤字，中國可以幫到手咁樣，唔使一定要做好多嘢，但係起碼做少少門面功夫啦。但係睇到佢冇乜，完全兩樣都冇做過。咁 Donald Trump 咧，我唔明白點解中國領導人對佢嗰個性格咧，嗰個閱讀嘅能力咧，唔係太強。即係美而家其實已經放過好多人喺美國，但係 Donald Trump 其實因為最緊要一樣嘢啫嘛。呢、這個人係好需要面子嘅， 其實理論上可能係俾咗少少面子， 係啦，你 感性上 feel good 已經就係、是、改變成個國家政策。 嗰陣時佢一路擦緊你鞋，佢到而家都擦緊你鞋。佢話：咦即係我哋同中國冇咩㗎咁樣，但係我同阿習近平都我好欣賞佢咁，但係即係我哋嘅貿易仍然太即係差太緊要，咁先講呢句説話。佢到而家都係咁講嘅。呢、這個人本身咧，如果你熟，即係你睇佢嗰個個性咧，佢係一個好要面嘅人嚟嘅。佢之所以入邊炒咁多人咧，其實啲人只係一個問題啫，就係冇喺即係冇擦佢鞋，冇俾面佢。咁呢個係自作自受，因為軍佬係唔 buy 套嘢噶嘛。你揾咗三條軍都入嚟，係咪啊？個原因就係、是、喂佢入嚟咪係要做嘢咯。咁你要佢擦你鞋，咁呢啲軍佬就基本上唔會一啲好嘅軍人嚟噶嘛。但係佢係需要呢樣嘢，佢係好需要一啲 ego massage 嘅啊。咁你中國你即係只要俾佢一個 ego massage， 其實已經個問題已經係解決咗好多噶啦。咁呢個 ego massage 應該喺邊度做呢？就在朝鮮半島呢個問題上面做，因為肥呢條肥仔落佢面落得太緊要啦， 係 嚇，即係令到佢真係相當之唔自在。 同埋文在寅咧，我覺得呢條友都真係信唔過，係咪？即係喺美國眼中，哇大佬，即係你真係同嗰邊又握手，又要和談又勝，即係而家成個北韓問題咁緊要，你仲喺度糾纏嗰啲咩日本 係關關安婦嗰啲問題？ 唉，我覺得喂大佬真 係嗱，呢個咧就係你新一代人嘅睇法。咁老一代人嗰啲咧就會可能對頭先個講法係好大唔同意。我係講香港添，甚至嚇咁，但係唔緊要嘅。我係 buy 而家阿 Dennis 講呢套嘅，即係你喺呢個時候隔離喺你隔離嗰係輕彈嚟嘅， 燒緊火， 燒緊你，你係講啲。即係講啲歷史問題， 你搞掂嗰啲之後，你先再插翻啲歷史問題啦。同埋我覺得即係已經係歷史啦。同埋眼前問題緊要啲，真係喂無謂糾纏住嗰啲嘢先。 係啊，所以頭先我哋講過咧，即係呢個中美貿易戰嗰個問題咧，而家只不過係前菜嚟嘅啫。個原因因為結構性原因，就係因為喺 Donald Trump 嘅advisor 入邊啦，嘅顧問團入邊咧，係相當之多呢啲反中嘅。對中國不滿的顧問在這裡、我們即最早的那幾集我們提過 Navarro， 我曾經帶本書上來，其實他已經拍了一部片，就是說中國的經濟 是怎樣、一些、虛假的現象，甚至是、令到美國人是蝕底了。在這個 Donald Trump 的團隊裡面，事實上相當之多這些人的、前一排怎樣壓住呢？就是 Donald Trump 覺得咦，即係如果從權衡嗰個利益，而家同中國的關係好，同俄羅斯嘅關係好，本身咧對佢自己個施政係有利嘅。佢可以透過佢呢個所謂negotiation 談判，令到呢啲國家喺一啲重要嘅問題上面俾翻啲好處美國，就令到佢可以拎翻出嚟同美國人講：嗱，我當初上台咧，憑我呢、這個即係談判嘅實即係嘅技巧同埋能力咧，就可以得到啲嘢翻嚟。但係呢家唔係啊嘛。同埋呢個人好性急嘅，佢即刻見效嘅，你就唔可以同佢磨得兩三年，同佢拖， 係嘛？ 我最記得佢初初上台已經即刻簽咗好多個行政命令，係啊，佢真係好嘢喎！ 係啊，係啊，即係佢係好急於喺佢個國民面前表現佢呢種成功感。 但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氣候，即係有時真係需要呢啲真係真性情嘅人。即係你話想 feel good 一段時間又好，咩都好啦。佢嗰陣時咪 pass 咗幾個行，唔係佢簽咗幾個行政命令之後咧，其實即刻有好多人有。即係好多嗰啲 stay 又告翻話，其實條路行唔到，就包括初初話咩要 ban 咗嗰啲難民入境嗰啲咁嘅嘢。 講提一提啊，而家提翻啦，埲牆梗係起唔到啦， 起唔到啦。 嗰、個即係美墨牆嗰、那個，梗係起唔到啦，大佬。 佢最好笑就係話叫咩起嗰啲咩泰倫人嗰啲牆。哇！不過佢講到個好嘢真 係。係啊，咁嗱呢啲嘢咧就唔可以同佢計數嘅原因就係、是。大家知道咧，即係講咗之後好難做。 但係即你明明令到即係一班藍領啊 ，feel good 先啊，大佬啊嘛， 咁啊，題外話講，而家咪香港咪唔 feel good 咯？你派嗰少少錢，嗰四千蚊都搞到咁貼麻膠飯， 係啊， 係咪啊？你咪唔 feel good 咯？ 喂，大佬，之前六千，喂，而家計通脹嘅成，喂，八千啦，係嘛？ 係啊。唔係，仲要即係應該有人派，唔好咁麻煩。咪而家傳説點樣就係嗰四千蚊個行政費四千蚊嘛？ 唔 係派四千蚊個行政費四千蚊嗱。是不是我不敢說，不過一定是行政費，即如果你這樣派發的話， 不是，我覺得有時， 所以現在呢派下去呢，即是不要說人呢 不單止不 feel good， 是 feel worse， feel shit， feel shit， 真的 其實真的爽快一點，個個都舔到就算 了，是的，那些題外話呢，不是這個節目的範疇，我們說回就是，但是現在整件事最大的地方呢，就不單止是 trade war 這裡，最大的地方呢，我反而覺得就是在台灣的旅行法那裡。咁而家係點樣呢，就因為我睇過呢就唔係好主流嘅報導啦，所以我唔敢作準，但係呢如果係嘅話呢就真係幾過癮嘅。咁台灣嘅自由時報呢事實上係民進黨嘅喉舌嚟嘅，所以佢講啲嘢大家就唔好即係過分輕信。咁而家佢講個消息係咩呢，就係話呢呢個旅行法呢仲有另外一條嘅，就係話呢美國在台實行一地兩檢。 哇！ 呢個係我嘅講法， 咁耳熟能詳啊！喂， 就係咧，佢哋而家係希望啊，就喺台灣可以進行美國海關查驗，等同直接入境美國啊，大佬！ 哇，串喎，日本都未有喎， 未日本未有啊，咪最好香港有啦。香港我哋唔介意一地兩檢啊，如果係美國嘅話，即係美國哥係美國嘅話 ，OK。 原本都可能話香港可以即係免簽證去美國嘅，但係嗰陣時即係 Edward Snowden 嗰單，即係嗰 你講詳細少少啦。嗱，事件嘅嗰、那個。我如果我記憶咧都幾年前嘅事， 2013年， 係啦，當其時應該阿六八九都未上台嘅， 唔係，佢係行政長官嚟，我記得嗰陣時 已經係啦 ，OK 啊，咁嗰陣時提過一樣嘢，就係香港可以以呢個特區護照嘅身份可以攞美國，即係唔使免美國簽證啊嘛， 係啊， 咁但係人哋一個得翻嚟咧，就係你唔係主權國家，我哋俾唔到你噶嘛，咁但係事實上阿 Dennis 講得個潛台詞就唔係呢樣嘢，就因為咧當其時阿 Edward Snowden 嚟咗香港， 係啦， 咁美國咧就周圍走去刮佢，其亦都透過外交嘅途徑去交涉嘅，但係咧就左顧右盼啦，咁結果佢走咗啦，咁美國就好興嘅，美國好興嘅原因就係、是，咦？喂，咁你真係玩嘢啫，係嘛？ 儘管唔係Donald Trump， 但係都係冇面， 係啊， 係都係冇面，所以係啊，冇咗面。 嚇，咁我哋要講翻，即係嗰個中美貿易戰之外咧，就係嗰個台灣嘅旅行法啦。這個旅行法咧，其實係一個係一個標嚟嘅啫。即係佢唔係一個法律嚟嘅。佢只不過係一個建議，即係美國國會一個稍為嚴肅嘅建議。佢理論上係冇法律嘅約束嚟嘅。但是呢，如果你看這件事有兩個重點是什麼呢，就是一旦實行的時候呢，就是沒有美國國會議員阻頭阻勢，是即是很順利很順利地通過，這個顯示了就是中國，即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國會的 lobby 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是完全失效的，什麼事情 都做不到。其二呢，就是 Donald Trump 這個問題上面呢，理論上他如果再要想取悅中國的話，他會阻阻的，但亦都冇之餘，而且大家而家係坐言起行。前幾日我睇到嗰個美國嘅副國務卿啊，主管呢個亞洲太平洋，有中文名添喎，黃之瀚啊， 佢係華人樣嚟噶嘛？ 直情係啊， 華人， 你唔好話華人樣，佢淨係即係 係即係我絕對相信佢係中國人嘅即係後代嚟嘅咯。係 係。 咁但係講得一口美國，即係美國英語嚟嘅。咁、我懷疑佢都唔識講中文嘅啦。咁佢就即係首先去咗啦。咁啊，嗰個新聞如果大家有睇嗰篇嘢，阿蔡英文都有在場噶嘛。 佢英文都唔差，蔡英文即係題外話。 係啊，咁佢名叫英文啊嘛。又係冷劇，係又係冷劇，又係冷劇。唔好，大家唔好介意啊！即係今晚冷劇多。 唔係呢下我真係笑到，都唔好冷。 咁咧就，咦？即刻禮喎！咁所以如果你睇件事本身咧，你會睇到一個觀察，就係呢件事係長年累月嘅 兩手準備啊！ 長年累月，長年累月嘅就係原本就好即係和顏悦色同你傾啦。咁你唔好理解為即係佢好似上兩任阿奧巴馬或者即係之前咁樣 馬英九， 即係唔係馬英九，即係我講美國 啊，美國 係馬里帕嚇。奧巴馬就真係馬里帕啦。原本想賣武器俾台灣，你嘈一嘈，跟住就唔賣啊嘛。但呢件唔係嘅，呢件唔係嘅原因唔係純粹 Donald Trump 問題，係美國忍咗，美國有好多人忍咗你好耐。即係而家係醒覺咯。譬如你留學生嘅問題、移民嘅問題、貿易逆差嘅問題，你喺世界其他地方去做呢啲行為嘅問題，特別係講南海嘅問題，呢啲係積埋嘅。只不過而家就一次過發出嚟嘅，所以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咁就一啲大嘅動作咧就會連續發生噶啦。咁嗱，咁咩叫大嘅動作咧？首先我講個背景先，就係而家譬如講中美貿易戰咁樣，咁今晚我哋即刻睇到啦，就係中國嘅報復啦。咁打落去，跟住打成點樣咧？其實就要睇睇美國拖到幾多馬啦。拖到幾多馬意思就係話咧，當Trump而家講緊喂。你班友企喺邊度先？你企喺幫中國定企喺呢邊先？如果幫中國，我連你都搞埋。咁啊，睇下啲歐洲嗰啲，睇下點玩法啦。 咁我諗歐洲人都歐洲人反而應該都會觀望嘅，即係成日國際政 治。所以證明阿 Dennis 對歐洲都認識得好強嘅。係，大佬而家即係係咪啊？ 買兩邊 喎。唔係，定係睇住先，睇定先咁樣嚇。咁打落去咧，在呢個美國嚟講咧，就佢首先要箍定啲人先啦。第二就係睇你中國回應咯。 冇噶，其實我諗兩邊真係曬冷啦，即係我諗好多都係去翻美國嗰邊。 長遠係嘅， 係長遠咯，係咯。 但係中國咧有張牌嘅，佢可以即係企喺阿俄羅斯嗰邊。咁但係亦都睇下阿普京騷唔騷你，因為普京對你阿習近平都有少少嘲笑噶，佢就話咧。我走去做俄羅斯總統，我都唔需要收錢嘅。 落去講呢個 有啊有啊， 但係佢等先，佢做完呢六年之後，理論上又要即係如果佢想再做咧，又要去做翻總理幾年㗎 咯。係佢中意做乜都得㗎啦，你唔好理佢啦嚇。咁總之佢就搞得掂，佢唔使收錢咁樣。咁呢張係牌嚟嘅，但係要打呢張牌咧，其實都有啲技術嘅難度咁樣。但係中國咧，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我代入嘅話咧，佢而家唔會咁快有啲好大嘅動作，特別喺台灣呢個問題上面。譬如而家你搞到這個台灣旅行法咁樣嚇，係咪繼續即係開個拖，或者我哋因為《天價日報》咧，1996年嗰時候3月18號時就啱啱軍演完啊嘛，會唔會台海軍演咧？咁我覺得咧係應該冇咁快嘅，冇咁快原因係。佢都可能要睇一睇 Donald Trump 嗰個往後落嚟嗰個處境如何，因為咧，如果你睇落去而家咧 ，Donald Trump 喺美國國內受嗰個壓力咧係越嚟越大嘅。 其實真係可能人一邊咧，政策都一下子改變，唔出奇嘅。即係雖然個朗就話係 running system 但係你始終民主， 你而家好明顯開始唔係 running system 啦。你敢炒人法，即係大兜亂。同埋你自己嗰個政策嘅準則係以按你當日嘅情緒決定嘅，咁 即係根據嗰本書咁講啦。但係我覺得呢個始終都真係歷史嘅必然啦。即係無論佢啲政策點變都好，但係起碼令到美國即係我要先安內先嘅喎。你起碼即係 blue collar 大家即係舒服好多先。 同埋佢揾咗個 point 嘅，就係所謂佢標榜嗰個 economic nationalism 咧，經濟民族主義咧，佢揾個魔鬼嘅。 係，我要塑造一個敵人。 係啦，嗱，逢親去到所謂 nationalism 咧，民族主義咧， 不可以就咁 nationalism 噶，你冇敵人就冇冇你冇敵人咧，你就冇狂熱嘅 nationalism 嘅。所以即係如果你中國要 build 一個 nationalism 嘅話，要民族主義嘅話咧，佢要揾啲。揾啲敵人嘅，咁最易揾嘅梗係隔離日本啦。咁但係日本就即係打贏咗，而家都美國威噶嘛。所以遲啲咪要揾美國咯。 即係呢個其實就係所謂民族主義嘅根本。 根本嗱，用一啲比較學術啲嚟講，就係一定有我者有他者。即係一定有呢個華夷之辯啊！我哋係。華夏一定有夷啊，有所謂啲 barbarians 啦、你唔好理佢係咪真係 barbarians， 總之一定要有一定有對家，冇對家嗰樣嘢玩得唔過癮噶嘛。 即係有巴塞，就有皇馬。 係啦，咁場球賽或者呢個 drama 先精彩噶嘛。咁頭先我哋提到嗰個 economic nationalism， 咁你而家唔揾中國做對家，你揾邊個做對家？咁亦但亦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喎，因為你嗰個盈餘咁，即係對美國盈餘咁高嘛。只不過我唔睇一樣嘢，就係佢啲盈餘走，即係翻嚟走去買美國國債啫嘛，係咪 ？OK， 所以呢個咧就係我估計咧，中國領導人咧而家佢未必咁快去即時處理，即係會睇呢個台灣旅行法入邊做一個咁大，即係咁快嘅反應，就反而喺 trade 嗰度咧，佢哋就可以做快少少。咁呢個分析就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睇一睇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睇到一個好明顯嘅策略嘅美國係打兩隻牌，一個係貿易戰嘅牌，一個是台灣牌。以台灣牌嗰個最毒嘅，因為你還拖嗰、那個嘅技術嘅水平要高少少。同埋嗰個風險較高，譬如你 trade war 大家打係打佢啫，你仲要睇下側邊人即係跟唔跟你啊嘛。台灣咧，如果玩起上嚟咧，就分分鐘係繼朝鮮半島以危機以外，另外一個東亞區嘅危機。咁呢個即係拉落去嘅人咧，就相當之多嘅啦。日本會拉埋落水啦，其他人會拉埋落水咯。咁即係點玩落去咧？就我覺得亦都大家唔需要用一啲太理性嘅角度去睇嘅。好似我 Donald Trump 嗰個日後的心情點樣啊？佢俾人逼得緊咧，即係喺國內俾人逼得緊咧，呢啲牌就越打得勁嘅。 唔係，但係嗱，呢個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啦。我覺得話佢點癲都好啊，即係佢始終都係有佢嗰個 logic 同埋有佢嗰條脈絡喺度。因為你睇翻佢兩個月之前嗰個國情嗰個咩 State of the Union， State of the Union 啊， 國情之文， 國情之文。其實你聽佢講嘅係。好扎實嘅，唔係癲嘅，即係只一個正常總統，所以我諗佢，即係我覺得佢就算做到個人幾咁狂都好啦，其實佢即係嗰個 reasoning 都 OK， reasoning OK 係嘛？咁佢又變咗好多智囊嘅，只不過頭先我哋講阿 Dennis 即係嗰部分咧，即係嗰個要點係咩咧？喺佢身邊其實好多人係反中。 是 的，是的，在他身边很多人反中，只不过呢他有个别的人士跟中国的关系相当之好，例如他女婿，不过他女婿现在都周身危了。那为什么至于说即是为什么 Donald Trump 那个面对压力这么大呢？那下一个呢，其实就是我原本想着今天第一节讲的，因为我昨晚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这个 Facebook 的问题了。那里呢我觉得呢大家是应该即是去小心去研究，因为为什么呢？那個就不是好像剛才我們第一節講的，咦，即是比較遠的東西。Facebook 你日日都用的嘛，你用不用的？ 不會不用的。 那就要真的 要小心呢，即是 要比較細心去研究裡面的細節。